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荣誉之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第五次播出，我是女主播苏林， 我是男主播杨帆，大家好。 杨主播呀，咱们可得改封面了。 嗯，为什么？ 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不是说好，如果哪天我们的节目点阅率超过1000，那咱们就得改邪归正了。 那、已经上1000了。 在那么多朋友的热情支持下，节目在荔枝上面的点阅超过1000了。 哦，那就改吧。 为什么要改呀？ 为什么呀？啊，当初我们拿这个封面的时候只是信手拈来，找了一张比较简单的图片，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家门口一条比较繁华的大街，叫做芬罗施特拉斯。这个大街它是通向德国跟荷兰边界一个叫芬洛的地方。 嗯，想当初在荷兰交换的时候要买回科隆的票，因为荷兰语又不通，荷兰老太太又英语也不好，就一直跟我说芬洛芬洛，我也不知道芬洛是什么东西。原来就是家门口这条芬洛大街 啊，一直通向那个地儿。 对，因为德国和荷兰有两个边，就是如果坐火车的话， 从我们这块儿 有两个选择， 从我们这儿。 一个是从这个芬洛，还有一个是从 阿赫那块儿， 从亚琛 一带啊， 基本上从这个芬洛会比较 比较快，比较便宜，为什么改？对，我们当初只是随便拿了一张照片，然后这个照片是天气不错拍了一下，大部分的取景是蓝天，就拿这个写了几个字儿。 那你写的什么呢？ 我写的是荣誉之地啊，你写的是 Ehrenfeld。 对，您的墨宝确实是非常的难得呀。杨主播当年在题词的时候不小心多写了两笔，让荣誉的誉字变成一个 啊，对，就是多写了两画嘛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一体字。不过这无所谓嘛，对吧？很多名人都写错字了的，据说江泽民当时就写错了个字儿，在什么地方题词的时候，然后甚至这个有些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也写错了呀。比如说这避暑山庄的避，当年康熙皇帝就写错了，多写一横，以及我记得武侯祠不知道是谁也写个字，提了个三代未才，那才应该是最后是一撇，他写了一捺，是吧？后来与这个他们的马仔们都想了些方法，就给他解释了一下，这个我相信也有人会帮我解释的。 挺不信啊。 开个玩笑。 好吧，在节目一开始呢，首先是要恭祝大家新年。咱们是不是得给大家送一些新年礼物啊？ 可以啊。我们准备了一些小问题， 有奖问答。那么问题是现在说吗？ 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啊，因为带着问题听不太好，是吧？我就回想起来了，在大学的时候，国内的时候。有一个老师，他平常经常容易拖堂。有一次，他刚提了个问题，突然打铃了，叮！大家就不想让他拖堂，很不耐烦的样子。他就来了这么一句：“好，我们带着问题休息一下，下一节课我们再讲。”大家，我靠，这个老师休息不让好好休息，还带着问题休息。 好，那杨主播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闻点评呢？ 没有什么很多，说一些吧。第一个。我们上周说了一些，今年一些去世的名人伟人，在我们说完之后，我看了一下新闻，又有一个人去世了，叫做卡拉什尼科夫，他 一听像是俄国人， 哎呀，什么科夫都是俄国人是吧？他最有名的就是他是 AK-47的这个，所以说可以说是发明者吧，对吧？就是设计者，为什么说他很有名呢？因为他的这个产品 AK-47，包括他的这个改装版。已经差不多上了一个亿了，这个在产量上。 什么是 AK-47 啊？ 啊，它是一种自动步枪。啊，名字是这么来的。A 呢就是自动嘛 ，automatic 什么的。估计俄语就是 automatic 什么的。也是 A 开头的。 意大利味的俄语。 然后这个 K 呢就是他的姓了 Kalashnikov， 这个 K 四七呢它是1947年的时候在苏联的军工厂投产的，就这个编号叫 AK-47。一般在这个欧洲或者是德国，反正是德国肯定是这样了，都管它叫 Kalashnikov 了。Akazimfesi 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。 那它这个自动在哪儿呢？ 啊，自动在哪儿了？它就是你扳一下它发一道，不用上膛。 这不手动吗？ 就不用上膛，它就自动了。你打一下，再打一下。 哦， 像我这种对武器一无所知的， 我也不太，我也知道不多。 小心眼啊，顶多只在打三国杀的时候，老是听有些盟友说拿了 AK47 也不办事儿。其实我也不明白这个连弩和这个 AK 有什么相似之处 啊？诸葛连弩啊？ 什么的？突然这个刘备说的，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相似之处。诸葛连弩它不是诸葛亮发明的一个连弩吗？可以射吗？ 那么这个 AK47 卖的这么好，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 特别之处啊，它的好处就其实就是一是成本比较低，它这个比较简单，它的结构比较简单。然后呢，结构简单的就有好处，就是比如说进水了、进沙子了，在任何地方，全天候，在热带地区啊、下雨的地方都能用，不像有些高精端的武器，一进沙子就咔嚓卡壳不能用了，是吧？以及它因为装卸比较简单，拆了之后很容易清洗，然后再装起来，谁都可以装，不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组装，所以说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这个恐怖分子，还有这个反政府武装的青睐。比如说这个本拉登，他的照片基本上都会端着 AK47 的改装版，大家看是吧？蒙面什么蒙的哪儿都是，然后拿个大胡子，拿个 AK47。以及很多这个非洲的娃娃军，他们也都拿着 AK47端着，特别喜欢，成为自己一个偶像的东西，说一个标志。甚至在非洲有一个国家叫莫桑比克，他们的国徽以及国旗上都有 AK47的标志。 照你这么一说，这个什么司机，他光靠 不是司机，是科夫 啊，这个科夫 或者洛夫什么的 啊，他光靠卖这个枪就能 挣不少钱是吧？ 对啊，上亿的资产呀、啊。 就 算一支枪卖一块钱的话，你不是说有一亿匹夫、对吧？ 啊，你说抽一亿的一根枪抽 一块钱 的这个版税是吧？或者叫专利税是吧？专利税、 作为生产者的话，发明者。 啊，他没有专利啊，啊，当时这个苏联的时候，他没给他专利，他没专利，所以说他没发，但是他还是荣誉得到了，得到不少荣誉。 那我能请教一下说，比如说枪支的设计者，他普遍都是有专利的吗？ 这我真不清楚，不过是这样的，我们说现在有一亿个枪支，一亿次枪支吧。在这个整个的 AK47 的历史上，但是只有10%是在苏联或者俄罗斯生产的，其他的90%都是在其他地方生产的。当然它是盗版，但它不算盗，因为他们当时就没有自己的专利。就像比如说毛主席语录啊，你去外国人翻译随便印，圣经也一样嘛，随便印也不用交版税。 好吧。那你说到这个版税的话，我有种感觉，是不是俄罗斯人他们的这个专利意识还是比较低？ 当年他还算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嘛，或者共产主义国家，这个是不存在的，应该是 对吧？ 然后既然输出革命嘛，就第三世界国家白给都是啊，对吧？我这么想的， 因为我想起一个俄罗斯朋友曾经跟我说，我们很熟悉的套娃。他最初就是有一个人，他们俄罗斯林子多呗，所有东西都是木头产的，就通过木头弄了这么一个小摆设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间走红， 就火了，就成了一个旅游纪念品 了。 那甚至后来成了一个俄罗斯的这个 象征什么 象征？这个艺术品的设计者本身，他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版权，他 不叫这个就不叫版权，叫专利嘛？ 对 吧， 没有任何的专利，不抽取税。我们都很遗憾呀。 这个无所谓嘛，有人要名，有人要利，对吧？你要利，那要名就少了；你要名，那少点利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你像孔子嘛，是吧？ 我觉得你只能这样安慰大家了。事实上，我觉得专利还是很重要的。比如像今天我们的广播节目，我就不准备放太多的音乐，因为后面涉及到背景音乐的专利问题非常非常的复杂。像有很多这种私人自由媒体广播已经收到了某些机构的律师信，要求他们在版税方面有所考虑。甚至我曾经上传了一个我自己拍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街上有一些游行队伍，我拍下来 挺诡异的， 然后 YouTube 说我 侵权了。首先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就是有一些人在游行，然后我们自己的人出境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任何的什么，可是最后在版权上跟我说我侵权了。 这个游行还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民间活动， 而且侵的是某一个音乐公司的权，我就觉得很诡异。 就反正诡异的事情都被你碰上在德国。 所以在专利问题上我会非常的小心，那以后我们就会在音乐方面见面。但是欢迎大家如果有自己的音乐作品的话提供给我们，我们会非常慎重的把它放进我们的节目，然后让更多的朋友听到。 对，就像过红灯你也会很小心，除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。好，第二个话题，在法国炒了一年多的这个所谓的给富人的收的这个富人税啊，就是收入税，去年被最高法院驳回了，今年他们最后成功了，有政府成功了，决定今年以及明年法国政府要向年薪在100万欧元的个人收取75%的收入税。 这可够高的呀。 所谓劫富济贫嘛，是吧？奥朗德就是这样的。 那为什么这个提议要最高法院来核准，而不是所谓的议院呀？ 这个我也不知道。 这些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人可够惨的呀！他们这个是怎么个征税法啊？是说，好比咱们举个富人的例子吧。我对这个法国的富人还真没什么了解。就咱们就假设李贝里吧，大家都知道的 啊，李贝里啊，他年收入到不到100万欧，我也不知道。 好，我们假设他年收入过100万欧， 啊， 剩下25万欧给自己，还是说超过100万欧的那一部分再实行75%的税率？ 这个阶梯税率是这样，这个一般是个人所得税这么收，但它这个是一种特殊的税种，它只是今年和明年才适用。也不是个人所得税，他有可能真是劫富济贫，只是一下就砍你75%的税。那像这样，那你还不如今年就别挣100万欧元了，直接挣99万欧元得了。 或者，99,999,999，就减一分钱，咱们就可以不交那75%的这个税率。 啊，对，这减一分钱，很多超市里都是这样的嘛，是吧？9.99。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想起之前驾校那个老师无聊啊，没事儿就说跟我解释欧债危机是怎么回事，说德国是多么的坚强，然后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希腊是多么的腐败，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差的啊。我那个德国老师的意见就是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法国，他们的这个洞可大呀，他们的这个坑可深呀，一旦问题出现，是整个欧盟都帮不了他们的。 这个只是欧洲嘛，洞深的是美国，他哪天说债不还了是吧，全世界都得崩盘。 那这些事情跟咱们有什么切身关系吗？ 都是富人的事儿是吧？ 听起来是。 对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 蝴蝶效应你要相信啊。 对。不过跟球迷有点多多少有些关系，因为这个大部分法甲嘛，对吧，五大联赛中最弱的一个联赛。然后这两年才刚刚有点起色，有些富人在那注资，是吧，比如说巴黎圣日耳曼是吧，以摩纳哥摆了很多新人。这个政府要是再这么一闹，他们可能这些俱乐部老板都不干了是吧，然后这些俱乐部大牌也就走了，那这个法甲又基本上在欧冠里面没什么起色了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上个月嘛，十一月底的时候那场联赛基本上他们罢工了，全都不踢了，进行这个抗议是吧。然后法国的一些富人也说了，你再这么闹我不当法国人了，我去当俄罗斯人。俄罗斯富人都不征税。 好吧。 当然了，这个法国政府的意思就是这个劫富济贫，这个以这个叫什么公平优先是吧，再看别的，就是这一届法国政府上一届萨科齐他们还不是这个想法，就被选下去了。 罗斯，说了法国，咱们说说德国吧。 啊，对， 德国上周有什么新闻吗？ 上周啊，圣诞节嘛，啊，圣诞节过得不是很安宁。其实不只是德国了，是吧？英国、法国也一样，这些挨着海的地方又有一个大的飓风过来，然后正好在圣诞节那天或者是平安夜那天一刮，德国北部的一些地方就遭殃了。 嗯， 第二天早上我一看新闻，一个老头在采访，一老头，老头含着泪说。本来想今天早上起来做个咖啡，然后给老婆煎个蛋。这叫什么蛋？ Big Eye， 就是那叫什么呀？ 荷包，不知道。 就煎个那种蛋是吧？ 对，就是一面生一面还特别好的那个。 啊，挺好吃的蛋。没想到连电都没了，早餐连热咖啡都喝不了，只能喝凉水了，含泪在那接受采访了。而且我觉得相比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幸福的，是吧？在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还是有电的。 嗯， 啊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 对，而且圣诞那一天的气温特别高，特别的暖和。 啊，对，我们这儿气温比较高， 一度达到了17度。 嗯 嗯，报上说今年创下了历史最高温度的记录，在圣诞这一天。 啊，行吧。啊，当然圣诞并不是说我们这一代克隆这一代很安全了，是吧？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，就是咱们来德国之前，这块发了一次洪水，就是莱茵河涨水涨到一定程度了，然后要泛了，好像就是在24号的时候，然后已经把所有的沿岸地区大家那些人都说要撤退，大家就不是过圣诞，是忙着搬家了。突然有一个人，有一天，就那天晚上就是问他妈，哎，妈妈，这个。插销如果不拔是不是进水了会怎样？他妈突然，哦，是啊，那他就赶快把总闸关了才走。 小孩机智啊， 小孩机智是吧？ 嗯， 他不懂啊是吧，就问一下，哎，这个插销不进水会什么效果， 家里得常备小孩。那有的人在圣诞在家里，有的人出去玩，出去玩的人他们在路上有被这个飓风影响吗？ 一般情况下在德国是这样的，第二天或者是这个二号啊，不是二号，是大年初二是吧？就26号，举家就一块儿去亲戚家逛亲戚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基本上就是堵车了啊，甚至是圣诞节那天25号的时候，整个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就大堵车啊。然后这个德国有一个部门叫做 ADAC， 这怎么翻译呢？ 嗯，我们就试着管它叫做 德国的车协是吧？ 哎。 不过这个车协它功能大一点，它还有直升机什么的，反正是什么都管，跟汽车有关什么都管。啊，它进行了个统计，说今年在德国高速公路上总共有83万千米的堵车，啊，比去年多了23万千米。啊，这个数字其实我们可以再想一想，堵车它当然不只是长度是一个关心的数字了，是吧？还有这个时间。他要是再乘以，他能再进行一下测算，说再来乘以一个东西就更厉害了。 嗯， 就更有说服力了。 嗯，德国街道总长度貌似也就正好是23万千米 啊，街道是吧？ 对 啊，对，当然堵车它是一年堵下来的嘛。 对啊，德国的高速公路总共也才13万千米 啊，对，那一天你堵1000米，一年也就300多千米了。 不好意思，13000米。 啊，13000米啊！ 你这个堵车是多少米？ 83万千米。 83万千米 啊！能绕地球好几周了。 天哪！ 嗯， 我感觉是德国人用车把这个地球就能绕好几周。 嗯，是吧？哎，当然这个堵车嘛，一天早高峰是吧？堵一下，晚高峰堵一下，对吧？嗯，一周就堵14是吧？不算周六周日的，一周就堵14。 嗯， 是吧？一次那堵那堵多长啊？是吧？ 嗯， 啊，说到这个堵车，还有这个。高速公路又想到了，据说这个由于假日办说除夕不放假，然后高速公路方面又说了，我们高速公路除夕那天还是要收费的，又遭来一声谩骂，是吧？ 除夕不放假，大年初一放吧？ 放肯定啊。 那等到0点，他不就不收了吗？ 那谁还看春节联欢晚会啊？ 现在都是移动科技了，听过什么叫汽车移动电视吗？ 嗯， 会 肯定能看，肯定能看，嗯， 对吧？要有信心 啊。其实这个节日嘛，并不是说送个礼啊，放个炮啊，看看节，还是这个合家团圆为最主要的，对吧？ 嗯，对。 说到这个过节，就来到了我们最紧张激烈刺激的环节。 嗯，什么东西？ 趣味问答 啊，趣味问答。 为了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我就先抛砖引玉一下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题目大概是一个什么风格。 行， 向我开炮吧。 好，我先问第一个问题。我们人体内有这么一个器官叫做十二指肠。 嗯， 请问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这个名字它肯定跟指头有关了。 嗯， 然后基本上十二根指头。那么他说的是十二根指头的长度呢，还是十二根指头的宽度？ 我选择 B 宽度。 正确，没错，它是宽度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长度，因为一听十二指肠，那么就是十二根指头的长度，因为长的一般都很长嘛。据说人的这个小肠加大肠加起来好像能也能围地球一周，怎么着的？ 嗯， 啊，没有一周，大概也能把家里给铺个遍。 对，60平米能够铺个遍， 是吧？ 嗯。 但实际上它是十二根指头的宽度。 对，就是把双手做捧水洗脸状，或者是翻书状，或者是要饭状， 就摊平就行了。 对，摊平， 嗯， 就大概是 这么长 宽度，从大指拇到大指拇。 啊，它这是十根指，十二指。他估计当年这个解剖起这个名字那个解剖医生，他是拿出来之后一开，跟自己手掌一样长，他是六指，所以就叫十二指肠了。 嗯， 有时候是两掌长的，别人都是五根指，不一样。 好，答对得一分。 啊，行吧。那第二个问题，还是跟人体有关。说我们在平时喝东西是吧？你一下子咽下去了，因为有地球引力。你倒立的时候，还能不能再喝东西呢？能不能喝到胃里？ 我选 B。 那 A 是什么呢？ 问你啊。 那 B 是什么呀？ 你问你啊。 啊，行吧。A 是能 ，B 是不能。 那我选的是不能，是吧？ 啊， 倒立的时候 能不能把水喝下去？ 不能把水喝下去。 不能啊。 嗯 嗯，对，实际上是能的，不信你可以试一下。啊，还是真能。这个还是很奇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琢磨琢磨，如果把一个人把他先皮给扒了，然后都给拆了，就剩器官，这是个嘴、口腔，然后这边就是食道，就是个胃。肺在最上面，下面是口腔，中间是个食道一个管子，它怎么你就能把它吸进去了，还不流出来？挺有意思的哈。嗯， 好。 好 吧，那最后一道题我们就留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。 好，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，在英国有这么一个研究机构，他做了一项研究，也就是对于一些比较饿的男人，尤其是饿了一两天的男的。对他们来说是这样，比较瘦就是比较漂亮的模特，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呢，还是一些比较丰满的女人， 像杨贵妃那样的， 像杨贵妃或者是这个凯特温斯莱特这样的比较胖的女人更吸引人呢？ 所以 A 是比较骨感的， 比较骨感的，比较、 B? 比较传统的，不是比较传统，比较这个模特身材的 ，OK 是吧 ？B 呢就是比较丰满的女人。 好， 对于这两种女人，哪一种女人对？饥饿的男人，尤其是饿了一两天的男人来说更吸引人。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学生啊、男同学， 嗯， 男学生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。 对，可以把答案写在荔枝的信息里面给我们的栏目，答对的朋友会收到我们给大家一份小小的礼物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 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。 再见， 再见，明年见。 下期见。